My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咁所以咧，我呢场嘅提供咧就系第四场咧，就系二号嘅高大威猛。咁就應該都三甲穩，即係穩膽嚟㗎啦。咁啊拖返啲十三號嘅紅旺啦，就係三號嘅三生好運啦，同埋七號嘅大榮來。咁呢一場馬嘅三四重彩呢，咁我就建議大家呢就係二三七十三，就四隻馬穿雲啦。 所以我十五歲咧就攞一號嘅時時精彩做膽啦，開二號嘅川河專區，七號馬克羅斯，八號幸福分享，十一號龍鼓飛揚。 所以教主呢一場嘅心水咧就係一號嘅一拍即合咧就做膽啦，咁啊拖翻三號嘅團結精神，四號嘅全勝，七號嘅奇妙星，同埋十三號嘅恆星夢，咁三四重彩咧就一三四。七十三，咁就五隻馬穿雲。咁就三四重彩，就二三四五十四，咁就五隻馬穿雲。咁所以呢一場咧，教主心水咧就係攞只五號嘅將耀做膽，就拖四號嘅開心好玩，六號嘅自在四方，七號嘅黃龍大將，同埋十一號嘅輝煌星。咁三四重彩咧就四五六七十一，就五隻馬穿雲。 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 何容兴 的足球世界同大家见面啦， 兴哥，又托你个即系面子咧，今日请到阿黄文伟前辈上嚟。咁我唔知叫你神童好啊，定叫你伟哥？ 神童伟哥， 点解我叫你神童？好似就系大家即系对阿伟哥或者阿黄文伟前辈，即系最熟悉嗰样嘢，就系话你好早就踢波啦啊！ 咁好早有成名咧， 好早成名啦嚇。咁我都有幸即係嗰時都睇過你踢波嘅，不過就時間稍微短少少。你好似咪都即係踢甲組呢個係一個個人嘅紀錄嚟嘅，即係喺香港嚟講。 嗰、那個年代應該係啦，因為嗰個年代咧，我哋又冇我啊，冇經過話預備組啊咁樣而提升嘅。我一開始就係踢縣越組，越組跟住升班。升班咁就係甲組啦，咁但係嗰個階段咧都經過翻競爭嘅，因為你又細個又冇經驗，而且升班俾你踢甲組，好多人都唔放心。咁啊，經過好多嗰啲前輩，譬如朱永強啊、何應勳啊嗰啲咁嘅老前輩睇我哋練波，咁啊嘅喺院嗰度推薦，俾呢個細路仔踢啦，咁然之後先爭取到。 嗰陣時幾歲？ 十六歲咯， 但你如果是踢越早的時候，就得十五歲嘅啫喎。 如果朱永強前輩話你得咧，咁你一定是有翻咁嘅上下水準。因為點解佢喺朱永強，即係我睇過佢踢小型球又好，後期啊嚇，佢真係好腳法，真係好好，即係好全面啊，好多。 呢、這個前輩真係好 腳下功夫啊！ 佢又唔係話淨係足球好，佢樣樣都。好好啊！ 好精，好精。 譬如打桌球啊，乒乓波啊，做人譬如啲娛樂嗰啲，譬如跑馬啊咁啊，佢都唱歌啊，咁佢都唱粵 曲。即係泛泛都得。 係啦，又教你點樣？我哋唔係淨係教我哋踢波嘅，點樣做人啊？點樣即係增強自己嘅體能啊？咁佢都教我哋好多嘢。 嗯，係啊。嗱，咁啊，阿偉哥，嗱呢個記錄咧，你即係講講少少啦。嗱，譬如舉個例，譬如話。喂，你一個僆仔細細個，邊個發掘你出嚟，走去叫你踢越組，升到上甲組啦？有冇人蝦你咧？ 蝦就冇人蝦嘅。你首先講下點邊個發掘我啦？咁以前都係踢街波多啦。咁主要就係入咗啲好嘅小型球球會啊，即係游泳啊，由阿霍生、霍興東先搞嘅。咁就跟住就有啲。一個院會嗰啲重臣，佢又係南華會嗰啲重臣嚟嘅，咁就出去修頓球場咁睇我踢波。喂，咁有冇追踢大足球啊？嗰時叫做大足球踢院越組，咁都諗住踢打都好啊，踢下啦咁。 當時仲有幾個佢掹我哋去醫院嘅，有一個大家你可能你又唔記得一個踢仙球好好波，叫黃佩榮，有幾個大頭仔啊！哇，佢踢 呢個聽過係嘛？呢個聽過係啊！ 即係而家我睇咗幾多年波咧，即係冇乜邊個可以比美到佢嘅嗰啲仙球。但係佢一踢落去大足球咧，兩個人嚟嘅。 啊，點解你點解即係嗱？小型球就我諗石地啦，係嘛？場地細啦，同一個大球場嗰、那個那個分別喺邊度 啊、分別呢，如果你踢慣線球呢，因為佢個場細，佢推個波過你呢，佢好少位佢就過到你㗎，咁就去烏快就去到個射門嘅龍盤嗰度㗎啦。但係大足球唔係嘛，你譬如喺中場過咗人呢，仲要推一段路去到底線咁出波嚟呢，變咗又佢可能佢就嘥咗呢段。 呢度講嗰個所謂嗰個衝刺啦 ,separation 嗰、 體質囉。體質嗰度。所以佢踢下佢都踢唔到，即係好 嘅。即係兩範嚟嘅，譬如話你踢到小型球，你未必踢到大足球。冇錯，你踢到大球，踢小型球就 未必得。 咁就要視乎你個位置上咯。譬如你嗰啲唔係好技術嘅，佢都可以踢到，因為佢有力啊，衝撞得。 係啊，佢再開兩寸咯， 或者有速度啊。 呢個就係環球員同埋啲再外援嗰分別啦。但我睇而家譬如阿斯丹嗰啲以前嗰啲都係小型球嗰類咁樣嘅， 佢嗰啲從小訓練嘅外國嗰啲唔同嘅，即係你唔好講誒斯丹嗰啲家好波，你講現今嘅你咧，日本人嗰啲日本隊嗰啲個人技術啦、個意識啊、點樣走位啊、點樣俾波，佢哋真係由細已經訓練到好好睇嘅睇佢踢波。 我聽過你講，聽人講咧，好似日本咧由六歲開始訓練。即係灌輸啲足球意識，啊國家供給公司教， 唔係咁佢係國家提，即係要做一樣嘢。嗰陣時你哋踢波，日本嘅入流嘅咋， 好 呀！即係我哋都完全都唔睇日本，冇日本。 呢個我哋呢班人最有感觸，因為我哋好早已經同日本交手。 係 喺麥迪卡喺呢 話贏啊贏嗰陣時， 我哋真係啊去打完麻雀啊，譬如開五六點鐘波啊，打完麻雀四點鐘翻到去，我換衫啊對日本啊。都贏佢嘅，因為佢嗰個一來技術唔係咁好，二來佢啲人服從性犀利啊。譬如教練叫佢點樣三角端圓，點樣撞牆入去，佢有冇人喺度，佢係咁做嘅。咁變咗我哋容易應付嘅，一俾 即係創造性 敗， 俾咗個波個帝國，佢梗係踢喺嗰度，已經暴咗佢喺嗰度先。 即係 要進步。 即係意思即係好死板咯，即係唔會變通咯。 即係小球同大球分別咧，即係你睇佢初波嗰下咧，係好明顯唔同嘅。啊！而家大波你可以睇到啦，即係你大家睇上 YouTube 睇到啦，即係以前嗰班球員啦，初波腳法咧係同而家嘅球員咧個人嘅係唔同。 唔同以前佢，譬如啲嗰啲鬼佬都唔敢話揾一腳初波噶嘛。 唔係嘅，小型球就容易初，因為個鞋咧個膠底初個波就易。你譬如你踢呢啲大足球咧，而家呢波波仲好啲咯，嗰啲膠可以黐到個波啊。以前譬如啊。胡國雄年代，胡國雄初波好嘢噶，但係佢好嘢之中咧，佢著對嗰啲皮嘅波啊，佢嗰啲粒咧唔係話膠嘅，佢都能夠遇得到。呢啲佢可能佢嘅個人嘅技術好啲啦。 咁啊，講翻頭先你即係上到去即係甲組啦。咁但係譬如一個十六歲嘅即係講下年輕人，佢啲發育都未完噶嘛。嗰陣時你係咪即係仲會跟住高啲添啊？ 會噶，咁所以我哋咪好在跟咗朱永強咯。佢教我哋喂，靚仔踢完波去鋸扒咁，一個禮拜佢都叫我哋去鋸，即係食一兩次牛扒。 即係蛋白質。 係啊，佢即係個體能好啲啊嘛。咁我哋都聽佢話，嗰陣雖然冇乜錢咁，但係一個禮拜食一兩次都付出到咯。 唔係已經好犀利㗎啦嗰時。 冇啊！我哋踢波時真係笑死你啊，得幾十蚊㗎咋。係 啊。 偉哥，我就好彩過嚟，我入去升到會。我哋嘅教練啊，許景信一個禮拜咧，梗有一餐牛扒喺星島會自己 嗰個就自己老細請嘅， 即係即係球會俾錢，個個都有得食。 嗱，咁最一個最經典嘅問題就係你學業同埋嗰個足球嘅事業發展係咪都有矛盾咧？ 都有矛盾嘅，因為我點講？細路仔嗰陣時就踢街波咯，我住得近，住灣仔修頓球場。嗰陣時嗰啲又唔係高樓大廈嘅，住即係嗰啲房屋都係二三四樓咁啫。我哋可能 住地下咯，即係租咗人哋啲前鋪後居，租咗個房咁喺度住咯。咁屋企都唔鼓勵我，即係成日唔讀書去踢波嘅，都俾好多機會我讀書，點知自己又冇心機讀咯，又走學啊又剩咁咪成日咯。咁收尾 你嗰陣時咪攋仔嚟嘅？ 都算攋仔，但係就仲好彩，攋之中咧唔會學壞，所以至到今時今日煙酒都唔啱。如果嗰個時代咧，因為冇人管你啊，你要學壞好易嘅。 尤其是踢波啦，據我所知就其實就即係燈紅酒綠嘅，係嘛？ 仲有一樣嘢我就 多數都係跑驗仔， 家庭環境比較複雜，單身家庭。我父親就幾個老婆，好我十四五歲嗰陣已經係。我要離家出走嘅，即係唔依靠佢啊！即係同嗰啲後母唔啱啊！自己走咗出嚟喺寄人籬下，喺啲朋友嗰度住宿。咁但係好彩咧，嗰陣時叫幾好波咁樣細路仔，多人招呼你啊！喺人嗰啲屋企住咯，啊、食就有人即係招呼啊咁樣咯，變咗咪生活就比較好。 咁換言之，你其實你自己都冇乜點即係諗過啦。總之踢到波你一踢，你唔諗住讀書噶啦。 唔諗住讀書啊！即係發夢都唔估到，即係而家我以前都唔係話好叻，咁叫做啲成就咯。發夢都估唔到啊！我怡園升班嗰年咧，我都唔諗住佢有機會俾我踢甲組啊！我走去九龍巴士建工啊！以前巴士咧，如果你有印象咧，有幾個工種噶，一個就係稽查，學叻嗰啲做稽查，即係稽查都係劉添啊、鄧森嗰啲做稽查啫。站長就多啦。即係站長就踢甲組，你都可以做站長嘅。咁其他預備組就賣飛，有啲就做拉鋸，你知啲拉鋸就夜巴士 就 扮 拉閘， 拉閘打叮叮咁樣哄你啲人，俾啲人上噶嘛。一滿座咁啊，叮叮咁啊開車。 即係等於而家地鐵嗰啲咯， 差唔多係 去做一份嗰啲拉鋸拉閘嘅啫。咁即係建工，佢話喂，你童工嚟嘅喎，得喎，年齡得喎。咁我你不如喺度踢波，咁我心諗，如果我踢波，我唔需要過嚟嘅啦，咁咪留翻喺遠咯。咁啊，燕子飛福咯，呢個人嘅即係個人生過程就咁樣，佢唔收我，變咗就留翻。 但係嗰陣時，你如果你入去，可能踢巴士啫嘛，係 啊， 因為巴士仲有 九巴 嘅嘛，九巴嚇嚇。好啊，咁嗱，嗰陣時揾幾多錢一個月啊？ 初初遠啊，$70咯，踢越早嗰時。 好犀利㗎啦！ 係一升咗甲組咧，譬如有機會俾我踢甲組啦。$150， 即係當時嚟講，喺嗰個年齡嚟講咧，即係都係好好噶啦。即係你一個大人都未必有咁嘅收入噶。 嗰陣時幾多年升甲組啊？ 1959年 啊。1959年升，哦嗰陣時$150啊。係 啊。 哦咁算幾好啦。係 啦， 係嘛？ 唔算好啦，人哋嗰啲有$500。 但係你啱啱出道啫。 人哋嗰啲踢緊甲組喎，係嘛？人哋嗰啲踢緊甲組升成咁名喎。 阿偉哥入球員先啩，興哥嚟啊？ 梗係早過我好多啦。佢係我偶像嚟㗎。 你即係你已經成名啦，即係都好早成名，16歲成名咁。應該嚟講咧，都有好多球會揾你啊。 挖角 嚇點解你會喺即係你跟即係睇咗記錄咧？你其實就即係主要都係愉園同埋南華兩個比較長遠。 嗱、這個我要講我個人嘅點講啊？個本性啊，即係念舊噶。一帶我入去愉園嗰個黎仲賢咧，佢就一手揾我入去愉園踢嘅。咁踢夾咗佢又支持我又成嘅。咁我哋。雖然係話有$100+人工但係食嗰啲都你知啦，得閒咧就唔夠使啊嘛啲錢。咁每逢咧，佢又喺呢個 AI 嗰度做演說嘅。咁放工咧就我哋等佢嘅，晚餐就嚟佢招呼我哋食噶啦。咁譬如佢有咩事，講條件有俾人想揾我咧，咁啊問阿 B 哥啦。 嗰個你 agent 嚟嘅就係。 係啊，嗰陣時我哋唔識咩 嘢，B 哥好人， 老友咁解啦。咁啊，揾阿 B 哥啦，咁佢同我安排曬加幾多錢啊，幾錢？所以我踢到好踢到成車啫，收三制我都冇同人哋講過點樣幾多錢幾多錢，冇話討價還價。咁頭先佢問嘅問題，點解咁多人嗌你又唔去咁？因為佢可能佢唔想我去第二啲球隊咯。咁我喺度遠一路踢到6-7年暴動，佢退出我先至。上籃會。 咁你喺即係出道之後啦，即係喺遠嗰幾年之間咧，咁有幾多間球會揾過你挖角嘅咧？ 有㗎，譬如嗰陣時 其實光畫嗰啲都有嘅，根本我就唔記得。到我喺南華嗰時都有人揾噶，都精工啊啲同學經過，但我都冇去嘅。 啊，咁嗱就即係阿興哥同埋阿偉哥咧，我有一樣嘢真係咁，兩個都咁靚仔。真的即係嗰時好靚仔啊！真係睇到，而家都靚仔 ，OK。 偉哥好嘢啊！ 係啊，又靚仔又好波，咁係咪好多即係呢啲女性啊、球迷啊，即係走嚟，即係會即 係主動嘅結識你啊， 支持你 咧。 興哥講下先啦，佢多啲嘅， 差唔多啫，偉哥。 我哋冇嘅，我哋就 啊。 我都夠膽講啦，我諗香港開埠以嚟港女球迷多啊，我都係認第二嘅啫，偉哥認第一，我練波都係一二百個嘅啫嘛，練波朝頭早練波都係神出萬。 但係我講呢個意思係咩呢，就係嗰陣時即係我睇你踢波咧，好瀟灑。阿興哥唔使講啦，即係你接即係睇你接波，即係睇你睇一種娛樂。睇阿偉哥都係啦，即係我哋嗰陣時。看足球一種娛樂，即係你哋譬如話點練到呢種個人技術係有一種所謂的一種美感喺度咧？即係呢個同你哋踢小人球有冇關係？ 呢個就大部分絕對有關係，因為你喺個小人球個場地窄，咁你譬如你接觸個波又時間又多，對手喺個密度情況又多，咁你要決定俾波或者過波，係你兩三秒時間你要做噶啦。你慣了咁，自然一擺咗上去大足球嗰度，個場又闊咗，個視野又闊咗，咁變咗。如果你真係咁靈活，個即係喺個球場嘅視察能力又得，咁又易好多咯。 嗯，咁但係嗰陣時你由呢個小型球過渡去大球場，即係大球場嗰陣時，有冇一種即係話有冇人教你，定還是你自己去摸索嘅？ 冇人教噶。只不過係教你啲技術啦，點樣點樣，咁咪偷下師咯。即係我話咩，我以前跟阿朱永強就好好嘅，佢真係點講啊？佢又係叫個花名叫花拳繡腿，咁佢教我哋咧，譬如猜波啊，叫我哋盡量唔好砸個波先。即係你無論邊個地方俾你，都第一時間可以俾到人就俾。咁你自然慣咗咧，喺個好逼切嘅時候，人哋一逼你咧，你。我好容易已經送咗個波出嚟，慣咗啦嘛，因為嚇。 同埋我見你哋以前攞身位攞得很好好喎，即係埋嗰陣時攞點樣攞啲位 置。身位咧，我哋就自己知自己事咯，都靈活啲咯，即係俾個波甩得快啲咯。因為你咁細甩，點夠人撞啊？ 係啊，你一埋嚇。 以前嗰啲球隊好多。有陸軍啊嗰啲噶嘛，嗰啲 警察啊， 有啲佢哋啲比較出名嗰啲，佢哋梗有佢自己嘅圖閱讀。球賽的能力啊，預早或者佢見到你將會埋嚟啦，佢預早食咗你嘅身位，所以冇佢攞個身位唔好。雖然即係話身材唔係高大或者咩，咁佢一樣可以食到你嘅身位，係嘛？所以咪有呢啲著數嘅閱讀能力，同埋特別強。 啊，同埋你以前啲腳頭好重喎，就阿興哥有冇接過阿偉哥啲波啊？ 偉哥唔勁射噶，我俾佢踢魚波，我俾佢陰到一腳，我以為佢掹弓狂抽啦，係嘛？原來唔係，佢輕輕一側個死位咁，俾佢陰。 可以即係同大家分享下啦，點解啲腳頭重？即係唔關事噶。以前嗰啲點講？我哋踢波，我哋嗰個年代，嗰啲波根本係好重噶，成十六安噶。咁如果你著而家嗰啲咁嘅波杯咧，一定踢唔到嘅。 踢唔到。 所以佢有著啲皮嘅波杯，那個皮底咧，嗰啲皮咧好硬嘅。你硬踢落個波度就變咗有力啲咯。咁尤其是我哋朝頭早練波咧，因為啲霧水啊，嗰啲波咧由皮做嘅，一濕咗啲水咧就重咗。 特別重。 你咪成日踢下踢咯，咁重都踢下，自然嗰啲腳力就有喺度嘅咯。 同埋你依然落西落得好靚喎。 多少啦？個波咁重都，你話點落西都好難嘅。嗱，你唔好想，你講以前我哋嘅以前啲隊友張子代咯，哇！佢啲腳頭真係 好重，好重。 佢嗰陣時升到咧，點講啊？佢升到喺香港會做球場啊嘛，佢哋嗰啲宿舍喺個棚嗰度瞓噶嘛，一瞓醒覺佢都唔使洗面啊，就攞只波噶啦。咁嗰啲霧水濕咗啲波咧，佢灑落個側邊嗰啲牆嗰度咧，啲看台嗰度唔係啲。有啲石屎踢翻出嚟猛練咁，所以 佢哋每個人啲腳頭都好重啊，星島球員。 嗯，係啊，我哋見到即係同啲鬼佬有一抽啊。不過而家就爭好遠啦。 即係張子偉啦，咁去到七零年代中後期啦，將啲大髀咧。係廿六寸粗過啲女仔條腰嘅，見到係肌肉嚟喎。 我哋見佢叫佢鐵甲人嘅，知唔知？行咧，佢兩個大髀冇辦法拍埋噶，拍唔到埋噶。你明唔明啊？太多肉啦，已經太大隻啦。 即係而家啲球員咧，就好似即係就缺少咗依一種咁嘅即係勁度喺度。 唔係，我哋睇佢以前嗰啲射，即係我最記得有兩場啊，何新華射啦，三十幾碼射埋啊嘛。即係你而家邊度睇到呢啲波嘅係咪？ 以前啲強真係有佢一套嘅，你譬如何新華，佢都好腳力噶，佢都未曾試過啲霧水嗰只，但係佢本身佢踢個波個點踢得好，咪好力咯。嗱，即係山道士咁咧，佢夠細粒啦，但係佢好腳力噶。佢即係點啊？踢個波個個點啱啱去到嗰點，即係呃個波就好行。 咁如果譬如話你哋嗰陣時即係咁年青，你哋點練體能同埋嗰個體質？ 講起嗰時體能真係化學啦！朝頭早咧，我講只院嗰時先啦。走喺維多利神倉，我哋走六七個圈咧就收工噶啦。咁啊跑幾段快咁就收工噶啦。咁啊靠你平時練波嘅興趣咯。對住個波咧就走多啲啦，即係做多啲嘢啦。變咗你落到場自然一見到個波，你有興趣。氣力就有㗎啦，你個波好似個糖咁，哇！又走又整，變咗有興趣。譬如你而家你嗰啲有好多球員啊，你練到好細都好啦，佢啲驗波嘅，俾個波佢都冇興趣嘅，佢都唔會去贏你啊。 咁我唔明白，佢冇興趣點解踢波咧？ 佢有錢啊嘛，錢多咗啊嘛。 即係聽聞咧，以前咧，即係六七十年代嗰啲球員咧，即係大波引到咧，即係自己練完波，佢仲走去即係踢石地咗，仲去即係玩壓咗去猜波喎，踢波嘅喎。 呢個就肯定有啦。嗱，唔好講第二隊，我唔知啊。南華會嗰陣時，譬如我哋嗰陣時有尹志強啊、蔡玉如啊、施建熙佢哋，我踢完波嗰陣時，大球場仲有平時有波底嘅。睇完波。開三點鐘，踢到五點零鐘，睇完波咪翻上樓，我冇嘢做喎，咁攞個波上球場 又踢， 踢乜都大腳又好，點樣都呢無形中你就會功多藝熟咯，你踢到即係。 即係而家好似係缺，即係而家嘅球員好似係缺少咗依一種，即係依種波癮啊。 可能有個因素咯，球員就惰性，冇球場啊嘛。 但係我覺得冇球場。 你叫佢邊度練？佢想踢去邊度踢啫？好啦，到佢興致勃勃咁踢到啊，好有興趣踢。哔哔吹雞夠鐘， 個半鐘頭夠鐘嚇，係嘛？你又要交場係嘛？呢有時真係冇。 即係又係 啊嘛！你有球場，我有興趣一路踢到會啦，唔知要踢 嚇。同埋有個問題就係石場咧，就對嗰個腳唔好係嘛？ 隻腸啊， 係啊，對啲關節啊各方面都係 呢個係因素之一。慣唔慣？即係我哋嗰年代啲冇所謂嘅，因為你還掂嗰啲六零年代嗰陣時，一收咗啲得九個月踢波啫嘛，一到五月收啲，咁六七八嗰幾個月就冇嘢做，咁咪出去踢先球咯。咪就一樣踢石地，但係啲人冇事嘅。咁但係後期引進咗啲外援，因為佢可能英國嗰啲真係外國球員真係辛苦嘅，佢踢慣啲林嘅草，你而家踢個球場草地硬啲佢都唔得，我踢啲石地啦，啊，不如我哋慣㗎啦。而家我起碼都係六零年踢波啦，踢到而家我仲可以喺個石地跑下嘅，都走得嘅。 偉哥，有啲我聽講話有啲球員咧喺石地嗰度咧會飛會啲會微。在草地那裡穿了波撥又變了第二個 這是個別的 是不是適應不到嘛 適應不到他穿了白飯魚呢哇會飛穿了波撥的時候不懂得走 你說穿白飯魚 會飛我有一個傳奇球員告訴你你郭滿華郭滿華射波真的很好贏他只有一隻右腳我們跟他踢有英線球他任何角度都射到波左邊咧，佢譬如左腳唔識踢，嘣咁又一彈就得噶，射個波真係好好贏。咁但係練親波咧，以前而家啲教練練波，你一定要著波撥噶嘛，唔能夠著對白飯魚練波嘛。我哋嗰個年代咧，佢唔會著波撥練波嘅，佢係著對白飯魚著鞋唔著襪咁樣練波啫，射波啫。因為點解佢唔著波撥咧？因為佢啲波撥咧，我係比賽嘅啫。 將嗰對波撥嚟比賽，佢踢爛咗咧，揾唔翻，又要重新著嗰對，變咗就麻煩。 舒服 啊！因為我哋嗰陣時嗰啲波撥咧，要經過兩個月後先可以出去比賽㗎。你做對新波撥， 係啊係啊， 踢完練波。咬完柴唔緊要，翻去將嗰對鞋咧揾啲雪油啊，由鞋底路油油咗佢，咁啊擺喺個窗度吹乾佢。好啦，到第二年波又攞出嚟練，起碼要著熟兩三個月先可以俾你出去比賽。 嗰陣時係仲係藝仔林做嘅， 有兩間嘅，一個藝仔林，一個同星。 同星喺灣仔嗰度。 係啊，差唔多嗰個位置。 就唔係好似而家我買對波波嘅，要 訂做嘅， 訂做 嘅， 要做嘅。 十啲嗰陣時你嗰個梯粒有幾多粒啊？ 13粒，4粒， 唔係6粒，兩粒後面， 嗯，啊，6粒，6粒， 6粒，前面有6粒，但係嗰啲釘啊，好麻煩㗎，知唔知啊？你知嗱，佢啲粒咧，揾啲皮一住一薄薄咁薄埋， 塊塊黏埋嗰啲，好似啲打鏈嗰啲鏈咁， 釘實咗啲粒先啦，咁然之後就再釘落你個鞋底度啦，咁咪出去踢波啦，咁踢踢下咧，磨到嗰啲皮蝕咗啊，咁你嗰啲釘咪？ 出嚟啦！ 咪出嚟啦！你可算你諗下，你有6粒釘喺個釘嗰度嘅，一畫落你腳嗰度咧， 爆嘅， 花曬嘅陳主任。 所以我見你以前好多人斷腳嘅 喎。係啊，斷腳嗰啲就係一都有啲因素咧，個女孩硬啊嘛。 你埋一埋，即係佢譬如話佢鏟波啊，或者佢起腳佢點去點？ 嗱呢個咧就係有啲人嘅。個性啊，即係你牙齒咪踢跛你啊，全心去踢你咧，就好容易踢到你。如果你話正正式式踢咧，即係好艱難踢斷你嘅。如果佢有心裝你，就好易踢，好易斷。佢別放個機會俾你射啊！ 係啊， 你一起腳射，哇！冇人掹我搏命射，佢都唔使大力嘅，一遞高腳 就少少。你自己踢埋佢嘅，你自己都斷。 呢個位呢個嚇呢個位， 有 pad 都斷嘅，因為嗰啲 pad 係嗰啲竹枝嚟嘅啫嘛。 啊！我記得嗰陣時候，阿蔡玉賢咪斷腳咯。 係啊，蔡玉賢咪又咁樣俾人哋整斷咯。 嚇！佢有帶 pad 噶嘛？個 pad 都斷，個 pad 都斷啦。 斜啊嘛！你一遞高腳，可能嗰人就驚住省到佢，係咁依擰咩面，咁你咪射落。 我記得係邊個？就係龍志成。 係啊 係啊。咁咧就嗰陣時啲鞋係點樣嘅？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嗰陣時你哋啲因為咁殺傷力咁重啲鞋， 啲鞋咪要係著嗰對鞋踢噶啦。 唔係咁係咪有啲鋼片包住咁樣？ 哦，最 嗰陣時後期冇啦，後期冇。 最初期即係我哋啲前輩50年代嗰陣時嗰啲， 我都見過啲鞋。 嗰啲有病嘅嘛，有病有個嗰啲叫 college 啊，喺英國訂翻嚟噶。佢哋一樣係咁要練噶，揾人著熟佢。仲有誇張啊！嗰、那個頭咧，頭先何兄講係個鋼片噶嘛，咁你點整硬嘅咧？喺嗰啲木門嗰度啊，擺喺個木門嗰度咧，閂到門咁夾到個頭軟咗啊，咁先 要 踢。 佢要適合自己個腳個位噶嘛，係嘛？ 即係咁頭先講啦，即係喺即係一個紀錄啦，就係、是你嗰陣時代表中華民國就踢就係翻查紀錄咧，你係十。未夠十七歲，十六歲幾？咁喺中華民國嘅紀錄嚟講咧，你係第二年青，另外一個咧就係1920幾年嘅。咁嗰個好似係都係細你幾個月。咁但係當時嚟講咧，可能就係嗰、那個即係足球界咧，即係人比較少啲啦。但係到你嗰陣時咧，就係人比較多啲。咁點解會選到你十六歲、十七歲未到嘅僆仔，就即係踢，淨去？踢大型比賽喎，去踢奧運嗰陣時叫世運啊嘛，啊羅馬奧運仲係有對英格蘭咧，你正選上場噶嘛？咁點解會揾到你去又敢放你落去踢嘅咧？ 嗱，老實講真，你好艱難嘅前入選咗，因為以前香港個點講球圈咧分兩批，一批係香港隊，一支香港隊，一支係中華民國隊。咁換句話好啲嘅咧，台灣一早立曬你噶啦。因為個個都想打中華民國噶嘛，咁變咗你選人嗰度有即係好艱難噶。 係咪 A B 隊啊？ 唔係 A B 隊 ，A B 隊直情選你就係中華民國隊噶啦。香港隊就另外香港隊就足球總會選。咁中華民國就俾呢個香港嘅華協會做幫佢揾人選人嘅。佢一睇到邊個好喎，喂有賽事就選咗佢先。咁入咗。入咗呢個中華民國隊，咁到中華民國隊選人去打嗰啲國際賽咧，又要重新選個人嘅。咁嗰時我僆仔出道，

如果他們不是嗌交咧，喺個球場度嗌交咧，都可能會都係打和啫。 係邊個同邊個？ 陳飛鴻同阿周少雄喺度嗌交。 即係本來有機會磨和到英格蘭 嘅，喺度嗌交咁啊，即係整到啲氣氛唔係咁好，俾人哋點樣整翻球啦？ 不過我諗而家啲 不知人間何世，可以對意大利都可以有得打嘅， 真係。即係對英格蘭，即係香港球迷都諗唔到，對英格蘭咧係真係可以係3-2咁緊湊嘅賽果。 你可以入翻兩球真係好難得。 大喪個球味重啊嘛！又是不輸得的嘛，係嘛？所以梗係燥啲嘅啦。 唔係而家就好慘啊！我見啲人一贏係咁，輸係咁，我哋真係冇心機睇。 呢個不是咁咯，呢個唔多唔少咧，對於嗰啲誒啲班主啊，影響好大。真係我身歷其境，我睇過尤其南華會，我睇過好多球員都係咁嘅。因為你啲班主對嗰啲球員都唔好，我攞你份糧呢度練完咪算咯，關人走，佢唔會話去輸命。輸波輸命咁，以前我哋嗰啲唔係咁咩，唔好講話誒隊嗰啲，譬如我哋誒中要中華民國隊啦，黃志強即係輸波輸命，佢落隊啊，佢認為我為國家出，我死人都俾個你兜頭踢，唔係嗰個頭你踢噶，黃志強嗰啲啊，嗱你咪諗下啦，佢500年喺東京亞運，佢咁矮細對韓國隊，佢都能夠。頂入波嘅， 攞咗冠軍嗰時， 係啊！你話佢幾勁啊？ 不知人間何世啊！你嗰時真係 咁嗱，你頭先喺你冇話踢啊，咁就第一次落去踢咁重要嘅球賽啊！你落當時球迷多唔多啊？即係現場觀眾 都多㗎，你嗰啲奧運一定多人睇㗎啦。 係啦，你香港踢甲組啦，我諗當時嚟講啦，即係就算係大球場咧，都係20,000+嘅啫。咁去到嗰啲咁嘅場合，咁大嘅球場，咁靚球場。即係你當時有冇心怯啊？同埋即係落隊踢嘅時候， 冇噶啦，一條心，哇！儘量踢好啲啊，可能表現得好啲啊，唔好輸俾你咁嘅心態。 球迷兩邊球，即係四面球迷，你都 互動嘅呢、這個， 忘記咗佢哋存在。 任何嘢都係 你所有樣嘢諗住輸梗俾佢㗎，係咪啊？ 係最緊張個龍門嘅啫，我講你聽啊，大佬唔好輸咁多粒啊！ 當時踢完呢場之後咧，即係啲當時即係啲報道啊、新聞啊，咁會點樣形容你哋呢球呢場波咧？ 我嗰時喺嗰啲新聞唔多㗎，因為你足球喺羅馬嗰度，我哋嗰啲即係唔係咁經傳㗎嘛？ 佢都要靠中央社，嗰陣時冇人冇話即派個記者去做㗎嘛。 冇人話你咩㗎，冇人。 嗰陣時好隔絕㗎，你嗰陣時世界盃都。都要過一排你先睇到啊！大佬真係 戲院睇仲要， 係啊， 戲院睇啊！ 當時係咩年代啊，大佬係咪先？ 冇嘢㗎，你足球都係你自己諗住，我踢咩位置，做翻自己嘅嘢，有能力嘅再做多啲嘢。有機會就做翻三集嘅取完波，供應保俾到阿姚卓賢啦、莫俊仁嗰啲。又幫翻佢咁啊，責任遠啊，所以都唔使諗咩嘢。 因為嗰陣時佢哋前面啲技術好嘛，姚卓賢啲技術好。 即係你佢哋出到去，其實同啲西方球員咧，其實都有得踢下嘅。即係照咁睇， 有嘅。佢哋嗰陣時啲技術真係各每個人都有佢嘅技術嘅喎、 即係佢哋嗰班咧比較平均，平均個技術都係有翻咁上下。 即係唔會話到而家咁嘅，即係近20年啦，即係同外國即係啲西方國家咧，嗰個歐洲國家差距咁遠。 唔係你以前，譬如你外援嚟香港，咁你班華人球員都有得踢㗎嘛，係嘛？有啲甚至話技術好過佢添。咁但係而家你就脱曬節啦，你都唔知揾咩外援你咁佢同佢拍唔埋咁樣係嘛嚇？咁啊，阿偉哥嗱，譬如話你都踢過即係一啲球隊啦，譬如話不同嘅球隊之間，即係嗰個分別喺邊度咧？舉個例，愉園同埋南華。 南華咧，嗱我嗰個年代咧，即係南華就比較即係點講啊，體制健全啲嘅訓練方式啊。我哋南華嗰時，我一入去譬如院退出咗，我就去踢南華。咁當然院嗰時冇球場 啊嘛，冇球場， 只不過神操有維多利，夜晚練翻跑馬地。南會有個私人球場嘛，你唔好理規定噶啦，7:00好神操，你一上去。唔理你乜嘢，十個圈先跑完十個圈咧，另外做短跑、游遠、體操嗰啲，做嗰啲先。咁所以個訓練方式比較好啲咯。咁以前啲人成日話：，南華踢波一世夠運，邊有會一世夠運啊？因為佢練得足，你平時啲球隊練唔足。譬如佢就算落後啊，一到60分鐘咧， 冇氣。 係啊，佢撳住你打，你梗出錯噶嘛、一出錯佢咪有機會咯。 我啱琴日先睇翻你嗰場對南華對加山嗰場 啊， 輸一球噶嘛， 係啊， 你好興咯，見到你真係，收尾走開咗上去前邊係嘛，好似最後尾嗰分鐘就即係南華搞掂咗，跟住加時贏咯，係 啊， 嗰陣時你好似同前面就揾佬添係嘛，係 啊，揾佬啊， 所以我睇嗰場我感觸好大咯，就係嗰陣時就係、是。嗰種鬥志同而家好唔同， 鬥志唔同。 球證未吹雞未完噶嘛，仲有個機會噶嘛，係咪？咁我上去搏到個罰波啦。 係啊，就係睇住你，因為你上去就搏到個罰波嘛，係嘛？ 咁以前啲波係啲速度係好快嘅，以前啲波。 快快，唔係我覺得最好睇就係即係啲技術啦，同埋即係嗰個表現本身係一種藝術嚟嘅，即係好靚嚇。而家就做唔到呢種嘢。咁譬如話南華踢南華，會唔會一種比較大嘅壓力咧？ 大壓力， 因為嗰陣時，譬如我簡單見過啦，南華輸波會暴動噶嘛。 呢個咧，我哋身為球員都點講？我哋未踢南華之前，我踢遠，每逢對南華，我哋嘅心態都喂呢、這個禮拜對南華喎，走多幾步啊，譬如走八個圈啊，走多兩個圈，然之後再。練完之後又再做多啲嘢，即加速，即係諗住要打低南華嘅。咁、你可可能知你邊隊對南華都想贏佢為榮，咁、你咪要承受壓力大啲咯。對你都要付出加零一，你先可以贏人哋。雖然佢好弱嘅球隊，佢都要希望贏你哋為榮嘅。 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如果踢南華，咁你會唔會感受到啲球迷對你嘅壓力會比較大啲？即係要你個表現。 壓力大，佢越嘈就支持我哋咯。咁但係你有時啲球迷即係兩方面嘅，有好多愛之慾其身。 就係愛之深恨之切。 我哋一踢完波就知㗎啦，喺大概。 佢哋一路 個斜佬嗰度，好難行個斜佬，個斜佬好難行翻去㗎。 輸咗波捧你， 係 輸咗波 鬧你， 仲有粗口鬧添喎。 係啊， 慣咗咯， 你慣咗㗎啦，麻木咗㗎啦。行嗰條斜佬真係好難 打。時候開始咧，即係精工七十年代初啦，精工就已經係上去啦，咁就紅霸咗成十幾年。咁嗰幾年其實就南華嘅壓力都係咪，即係南華球員係咪壓力都好大咧？ 咁啊唔係喎，我哋照踢嘅啫，我哋即係嗰班人團結啦。我哋嗰陣時南華，因為我哋全華班㗎，嗰陣時精工有外援有居里啊、大水牛啊嗰啲，仲有咩萬樓 啊？ 咧我哋最經典就記得啦，頭先有一場波咧，我哋南華對精工啊，精工就吃南華唔知一分嘅，最後嗰場嘅啫，精工和都冠軍㗎啦。我哋就要贏佢先冠軍，咁嗰場就係打到冇佢，唔知下半場我唔記得啦，咁啊俾我射一球，林方基打得門嘅，咁啊贏。 好在唔係我，我只精工嗰屆係攞聯賽嘅，都攞埋。 攞咗冠軍，咁但係攞冠軍嗰一刻咧，嗰啲精工嗰啲球迷都鼓掌我哋，因為我哋全華班啊嘛。 嗰場係你哋係贏。 聯賽冠軍 啦，贏嗰場你係贏咗嘅，最後尾 係啊，最 即係贏咪贏三比一， 一比零， 係就係因為你嗰球就攞咗冠軍啦，嚇咁嗰個係如果林芳基係75、76年嘅啦，應該係 咪啊？我年份啊，唔係咁記得啦。 係林芳基而家都好似留喺香港啦，好似啊， 兩邊走咯，佢又大馬又成。 精工咧未試過囊括曬所有冠軍嘅，未有一屆試過， 就係 咁係爭一個㗎。每一屆都係，至到退出 百幾年 都係。 知唔知我哋 元朗有一屆就元朗，俾元朗降班嗰隊嚟接壺，足總杯。 我哋以前班球員咧，南華班球員個鬥心好強嘅，因為點講咧？一來嗰個足球部主任對我哋好似兄弟咁樣噶，即係唔係話班主式。你贏咗啊笑，輸咗幫我鬧你個冇。朝頭早練波又同我哋一齊玩。同班球員好好嘅，嗰啲單身嗰啲咧，佢夜晚前練波又帶佢哋食飯啊， 因為南華又宿舍 咧，咁好，所以有一場波仲經典。你講頭先你講開個七人賽木盾，嗰時可以分開兩組 A B 隊 ，A B 隊嘅嘛，一抽籤，南華對精工，一隊就 B 隊又唔知對邊隊，咁我哋大家商量喂，橫掂喺嗰隊嗰邊啊。下線贏咗又要對精工噶啦，啊！不如第一場冚佢先咯，咁大家決定，第一場冚佢啦，

有啲嘢根本都嚟香港學踢波添啊！你有個外援啊，大佬係嘛？啊，但你個身價又唔同喎、啊，所以香港啲球員點同你踢啫？係咪？ 你揾到以前精工啊、保羅華嗰啲外援一定係好啦， 個水準唔同啊！ 你唔多唔少學到嗰啲技術啊、嗰啲比賽嗰啲態度嗰啲學到啊嘛。人哋嗰啲正式喺嗰邊職業訓練嘛。但係相反嚟講，嗰、那個年代你請一個外援喺。他一個人的身價可能你成隊波整季的身價即是你回顧一下你想黑哲神幾有名很多有名的嘛什麼荷蘭那個 迪莊啊 迪莊加奧夫啊迪莊都不夠他所以那個加奧夫呢、世界盃揸住手呢都接俾出他都來香港踢踢精工啊！嗰啲 幾個踢世界盃嘅嚟踢精工啦。 嗰陣時港聯咧，可以一隊波咧，裏面全部都係踢過啲即係一流嘅國家隊嘅。嚇咁、啊，但係而家香港真係揾唔到啦。 但係佢唔係當時唔係借曬嘅喎，三十二歲到三十三四歲嘅啫。 我記得有幾個 即係正式嚟講，卓卓 有幾個翻去咧，仲可以踢翻，譬如翻到英格蘭啊，仲可以踢翻定級聯賽嘅。 唔止有一個喺精工踢希緊，翻去踢國家隊添啦，愛爾蘭啦，嚇、啊。但你問題就係你始終你環球員，你同嗰個外援大家即係差唔多先得噶嘛。如果你而家太脱節，咁你搶嚟都冇用啦，係咪啊？咁啊，阿偉哥，而家你就即係都即係有教足球或者開足球學校啦。咁你覺得即係而家譬如話啲球員本身同以前有咩分別啊？同你哋嗰個年代， 你講 職業球員， 職業球員啊，分別就。都幾大嘅，而家佢哋點講啊？人工高咗啦，練波時間長咗啦，啊，即係樣樣嘅設備好咗啊。但係一般嘅技術唔好咯，佢哋 水準低咗啦，即係 人工高咗，時間長咗，不過水準差咗。 練波時間多咗都差咗。以前我哋練波你嘛，朝頭早一朝頭早咧一三五晨操，二四練波，一三五晨操就唔掂波噶。齋跑嘅啫， 點解點解唔練波？ 冇場練波啊，冇個場唔俾你嘛，喺維多利唔俾你踢噶嘛。啊，有啲地方炒飽圈咯。係禮拜二、禮拜四咧，夜晚先練波，先掂到波。咁啲技術都好過你呢班人喎。啲人哋肯去研究啊嘛，肯做啊嘛。而家我咧點講啊？我都經歷過好多，我教過啲年青球員嘅。啲後生仔你叫佢練波咧，用我哋嗰度訓練佢唔接受嘅。我哋嗰陣時練波，你唔好嚟一上攞波，三個人猜波先，冇任何猜波走位，好似比賽咁猜喎，唔係話企喺度，你嚟到我腳度彈俾你企喺度，俾完波走位，你又一見我走位，俾佢前邊，咁呢個形式你熟咗就擺落個球就得噶啦嘛。而家你啲僆仔叫佢猜波，佢點？企喺度猜，佢一集集住又回翻俾你，即係冇咗個比賽性質。射門又係，佢中意射波佢哋。但我唔反對佢射波嘅喎，但我話你射波唔好一俾個波你一集定一推前望一望，哇！嗰條四五秒先呢個射波，比賽上嚟你兩秒人都。 以前我真係睇過啦，快到我睇唔到入波， 係啊， 真係我快到睇唔到嘅。 你要自己決定做快啲，而家俾你噗噗兩下就射，咁你習慣咗落到場你就做呢下嘢啦嘛。而家年青人唔接受呢度嘅。 比賽緊根本都冇得俾你猶豫，係咪啊？即係好快就要，即係個腦要轉，呢個動作要， 即係話你攞只雞俾嚟醒，一攞起一入咗波啦咁樣。 唔係，即係我耷低頭已經入咗波啦。 有一樣嘢，而家嗰啲唔係我唔係得罪，有啲教練咧，佢唔係紅褲子出身，好多讀書翻嚟，落到場嘅情況點佢都唔知。足球喺個場嗰度。要估畫畫鬼鬼鼠，即係讀讀啲鬼鬼鼠鼠咁樣望。我唔通我望住你俾你，你人都知啦。我一望住你，我射到佢喺嗰邊，我睇喺嗰邊。呢啲就係落到場自己做發揮出嚟噶啦嘛。 但係照計，因為而家譬如話你睇片又有啦，同即係啲外國有照計嗰個水平應該提升喎，點解會倒退嘅咧？ 佢好多人咧睇波，佢唔係睇呢個，譬如我係打右後衞嘅。我睇人個又係點打，我美斯我睇佢點樣走位，佢哋唔係睇佢贏輸嘅啫嘛。我話唔驚，我真係啊！我朝頭早帶啲球員晨操，一早起身佢講咧，

唉，即係講落去就即係大家都唔開心。 啲足總又係心淡啊！你對佢嗱，再一樣嘢，即係不吐不快。姚卓賢、陳輝雄呢兩個都出名啊，同啲足總揾好多錢，亦都有名啊嘛。喂，過身連個花園都冇。 哦， 呢啲可能又唔關佢某個人士，啲足總裏面內部啲人唔俾個信息佢足總做，咁你都可能要。都聞到啲風啊，聽到啊，如卓人死啊，咁你都整個花圈啊俾佢。 我呢個就唔關職員，所以你哋即係嗰班高層嚟講啦。嗱，你嗰班下面可能你後生真係打工，佢自己未必係識波嘅。咁但係你啲高層一定係認識呢幾位老人家噶嘛，冇理由唔識嘅。即係你就算未見過人，你起碼聽過名啦。所以陳輝雄咁都。我記得佢好似有做過係港隊教練嘅，有做係港隊教練嘅。咁你冇理由唔識佢噶，係咪啊？即係我哋呢啲業餘嘅睇波嘅都知道呢啲人物。你哋喺球圈咁多年，冇理由唔知嘅。即係你球員咧，啊職員冇提你，你都主動去做一樣嘢啊。 嗯， 你唔係烏嗱，你明知道佢哋個後期嘅生活唔係咁好，過身你都發起整啲白金 啊， 花圈都冇過。啱嘛？你唔多唔少都，你一講出嚟，咁佢現役嗰啲主席啊，嗰啲咩委員都唔多唔少都有啲表示啊嘛，一啲都冇。 偉哥，我覺得就應該係咁嘅，足總又要發起，其他球會都要發起，啊，即係大家一條心去發起咁啊。多多少少都好一點。 即係我哋嗰啲資深嗰啲還在啊嘛，你可以你冇聯絡啫，你可以聯絡我哋嗰啲人。喂點啊？佢哋嗰啲點情況點啊？咁我哋會俾資咯。咁我哋話唔如果翳你問你攞啊，係嘛？ 或者整一條一場友誼賽， 係啊，紀念賽啊， 係紀念。 因為你譬如喂前一排啊，邊個啊？係咪啊邊個啫？即係英國攞世界盃個死咗啦。我唔記得啊，馬連彼得斯啊。佢電視台都報噶，係 嘛？ 係啊，即係個報紙都報咁樣。你如果譬如話邊個球員嚇唔喺度，咁冇人知咁就。所以我覺得就即係我哋譬如點解我哋會做呢啲節目買網絡，我哋都想即係記得嗰件事啲觀眾嚇，佢哋都即係一齊知道有件咁嘅事啊，就保留翻呢個記憶喺度咯，係嘛？哇！咁多謝阿興哥同埋阿偉哥啊！ 本來仲有啲嘢八卦嘅嘢想問阿偉哥嘅， 唔係問埋啦。如果唔好阻住佢啦，仲有好 似啊。咁啊，就係因為阿偉哥就趕住就要即係今即係我哋咧，呢個咧就啊今晚就 要出重大事， 係啊大事啊，同阿白欣姐咧就要撐台腳係咪啊？嚇咁啊， 唔關事。 係啊，咁啊。阿白欣姐咁當時嚟講咧，即係你踢波都唔得閒噶，咁去排門，你點樣相識啊？即係點樣即係點樣結緣良緣咧？ 呢啲都可以講係緣分咯，因為大家兩個兼個工作環境又唔同，即係大家嘅政治思想又唔係一齊，咁都能夠可以咁，咁就偶然間就唔知喺球場嘅唔知點樣攀掌，咁樣認識咗，咁啊。又通過電話啊嘛，通電話咁都係一個好簡單，但係我都唔會主動嘅。 咁就即係第一通電話唔係你打嘅， 係揾朋友怕嘅，即係驚食檸檬啊！有啲朋友嘅，大家聯絡到去飲茶咁啊，都要一齊嘅。所以拍拖你講嘅頭先咩情人節，根本冇呢樣嘢。嗰拍拖都冇唔講而家，我哋以前拍拖都成四五個一齊去噶。譬如曾敬雄啊，有個朋友有車咁，我哋唔敢喺啲即係點啊公眾場合嗰度露面啊！我唔緊要啊，我踢波，因為佢個公司可能認真啲啊嘛，佢左派公司，我哋代表中華民國個立場唔同 啊。係啊係啊 係 啊， 變咗好多秘。 當時又係當時得令嘅女星。 係啦， 蘇少少 秘密咯。咁到可能佢要同我結婚，佢都點過承受咗啲壓力噶啦，我哋唔緊要，因為院會嗰啲就又係我哋係院噶嘛，結婚嗰陣時佢哋好樂意同我哋組織婚禮添。院會呢樣嘢好好噶，幫我哋籌備曬咩？咁但係你要通過佢公司嗰邊啊嘛，咁啊梁燕可能佢公司都俾啲壓力佢啊，你因為我 事業一愛情嗰個年代睇得好緊要噶嘛。 而家坐你都傻啊！ 同埋當時嚟講咧，可能有啲即係女星結婚咧，就可能就等於佢嘅演藝事業咧，就即係可能結束一半咁滯噶啦。嚇、嗯！咁即係佢都即係阿偉哥，即係有啲個人之處啦。咁啊，板姐咧先至會即係犧牲嘅事業就同你結婚。咁啊，而家都咗前年大前年就係50周年係嘛？係啊，都即係希望即係下次上次50周年好似都好開心啊！即係大家同你慶祝。 係啊，啲朋友俾面咯，冇所謂嘅。咁呢樣嘢都咩嘅？有時喜慶嘅有啲怪一漏萬嘅，好多即係地方問題啊，主要因有好多。請唔到咯， 係咁，因為本來其實咧，我諗住咧就喺節目裏邊咧就放阿偉哥同阿板姐啲相咁啦，諗下呢啲相咧，大家 Google 咧睇到噶啦，即係可以睇到當年阿偉哥幾英俊啊，板姐幾靚女嘅。好啦，咁啊八卦完啦，係嘛？咁我哋就唔好再阿偉哥時間噶咯。 好啊，多謝興哥同埋阿偉哥啊。 好，唔該，大家分享下啦，啲嘢有好多嘢大家唔知噶嘛，講翻出嚟分享下。 好。 好，咁啊，今日到呢度啦，多謝大家 收睇。